我三方几人的时候有多慌张，他会看见吗？自己只有我能看的模样，从夜深人静一直难过的天亮，你反正不会再担心我隐隐作痛的心脏。好想遇到你一次对自由向往，怎么为他失去一切也无妨，可能是我欠吧，不爱我的非要想他们赢得难成非要装，是不是内心希望透过血流就会让你想起